六月 HQ Republic 大变身，全新战壕内容，全新主持阵容。 以楼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声。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萧才子同你箫鼓声中，轻轻松松。萧若元频道， 酒越饮越厚，美食多多都唔够。朱文俊、张锦满同你月夜下讲饮讲食，今朝有酒。 踢波未赢过，讲波未输过。长毛阿土同你讲波，足球频道主持人长毛、蒲君衡、杰斯仔， 一个港男嘅北上独白，北上频道主持人杰斯仔，一个冇时间冇地域限制，全港首度云集最多城中名人嘅网上电台 HKRebella.com。 廿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纤体保养疗程只需要500蚊一个月，即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哇，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齐去咯。报名热线8101183。 咁你想有咩错咧？ 弹下肚都唔会有错，系咪咧？而家我就回应你阿的头先嗰句，蒲君衡。至少由彩虹村出世，呢、這個咁嘅村嗱，我住牛樓角，佢住彩虹村， 係啊，點叫唔係基層？ 點會唔係基層？嗯、老豆又唔係有捱曬捱死捱個捱條咁嘅逃軍人出嚟，係咪先？佢比我哋好多基層人更加基層。 即係你話田北辰都係幫基層，咁你會再去揸 咧？好啊，係咪仲 冇嘢係嘛，大佬？ 幫基層啊，佢唔係咯？佢了佢喺黃大仙竹園村，同一啲基層嘅市民一齊食飯，一齊活動，咁。佢係好了解我哋基層嘅需要，所有嘢佢完全知道。如果你唔抬下頭，你根本可以去邊個都唔洗頭。嗯、而且阿土係爭少少咋，爭少少爭你一票咋，投票啦。 okay. 阿土嘅論證能力辯才，你喺 YouTube 你見到好多。從上一次第一次對阿 Angel 事件開始。 大家會都會睇得到啦， 唔係同埋我哋， 你扮我哋走派 嗱，即係我哋今晚嘅節目咧，其實我哋幾個人喺度嗱，我哋又唔係嗰啲選舉即係咩政治明星啊， 我話埋俾你聽，我完全冇政治聯繫咁喎。 我只係希望咧，即係揾你今晚上嚟咧，即係我哋當好似做一個見證咁。 我講真話就， 大家都係幫過佢哋多多少少幫過佢手啦，即係起碼即係講出一面即係真嘅一面， 真嘅一面， 俾大家即係你自己去參考下咯。 咁啊特別啦，最後講埋啦，即係最後一句九龍東啦，即係其實過去真係有幾多人可以做好嘢呢？喺過去嘅現任立法會議員提到，如果我係九龍東嘅選民，我都會覺得係時候要變一變囉。 嗯， 俾一個有能力、有論證能力、聰明有才智嘅，係有少少官仔骨骼嘅人可以入到立法會啦。 嗯， 唔好俾啲16年都仲喺度壓住個位。 咪又係嗰句囉，即係你一定會好悶囉， 你冇活力㗎啦，你冇活力㗎啦， 即係仲係陳鑑林、李華明啦， 啲講就講民主，做就想做壟斷嗰啲咁嘅公民袋嗰啲咁嘅人， 係囉， 呢個係 你反對小圈子又參加小圈子， 呢個其一啦， 即加入明教，消滅明教咁樣。 另外呢個加傑興佢公開咁樣去支持佢嘅黨友嗰個咁嘅那位小姐叫什麼話？ 譚小姐 譚 香文。蕭生他那次他講豬扒的。 OK, 好不要啦，總之都是形容詞一個。 我跟 即是他竟然是公開這樣去支持一個這樣各大市民去報稅要這樣去做的話，我覺得即是大家去想一想這個黨究竟是一個什麼黨 啊。當時梁先生呢，那他就不是代表公民黨的了，我自己講自己的事情而已，是一樣的啫。啲自然其實我以後識講㗎喇，我都唔係代表 my radio, 黐線搞掂。 咁啊仲有邊個做啊？ 冇啦， 要胡志偉唔使講㗎啦，係咪啊？ 唔使啦，唔識啦。 OK, 唔識講佢 ,OK, 得。 其實胡志偉可能就有一招就係到最後呢，跟住李華明告急嗰啲胡志偉啲票就可以過底。 民主黨仲有冇咩 power? 唔知。唔係，如果係咁，所以我覺得有 如果佢胡志偉。 各位聽眾真係撐下肚嘅，真係唔好慳嗰步。 唔好慳嗰步。 唔好慳咗少少力。唔好覺得 啲民調啊嗰啲咁嘅嘢，真係落去嗰票落。 而且好老實啦，胡志偉都冇票㗎啦。既然你要投胡志偉，你不如唔好投佢啦，冇用廢票嚟㗎嘛。 嗯， 不如投阿土啦，阿土爭、真係爭你一票就 OK。 OK， 咁跟住另外一個區啦，呢一區咧就直情咧喺馬經版咧，絕對係沙田賽馬日排。 14隻馬， 即係完全係三 T 場次嚟嘅， 仲有好多後備咁 啊，係啊，仲要係即係有啲場，有啲名單咧，即係喂，我係咪 你係永世都唔識？ 係咪每一張名單咧都係俾50,000嘅？ 係啊，有啲好抵喎。 咁即係嗰啲民建聯、工聯會真係好抵嘅， 好抵啊！嗰啲 即係嗰條名單咧，成隊足球隊咁。 我係嗰個咩女堅，我真係俾錢你。 即係民建聯唔怕幫佢宣傳下，即係講出去冇人識嘅啲名，淨係識第一個譚耀宗，跟住嗰咩 張學明、 梁志祥、 張學明我識。 龙瑞卿、 老广成、 梁家明、老广成、吕健七条友，雪姑七友咩？ 得咗一个喎、 啊。啊即係而家工聯會又係咁樣八九友喎，即係費曬眼淚去讀即係呢個區嗰個就成直情係一場亂局嚟喎，14隻馬，嘩真係大鑊， 跑160 跑啊跑乜都死， 開始先四啊大佬。 唔係新西嘅，首先要講一講啦，即係講一講譚耀宗同張學明個名單先啦。如果大家即係 anyway 覺得係本身係支持民建聯嘅咧，要睇翻嘅嘢咯，就喺、是、區議會功能組別嘅時期，即係葉國軒無端插隻手落去，夾硬要選嗰刻咯，即係大家會見到民建聯本身一個黨係幾咁霸道咯。咁我諗呢樣嘢大家要 raise 翻，即係究竟係即係雖然係鄉事派，咁究竟你係咪要支持民建聯咧？依、這個就係大家要諗一諗咯。係、 嗯。 咁啊，另外就要講一講啦。 我嗰時諗咧就係、是，啊，你派七個人出嚟，會唔會有個諗法會攞曬七 隻？公民黨咪咁諗咯。 嚇、 啊，公民黨 如果係公民黨，咪話阿譚耀宗咪走出嚟話，我要攞七隻咁樣。 啊、你當我個港島啊，同我講呢個特價話啫，聽你我講 其他。邊度攞幾多十萬票啫？攞七隻啊，真 係攞曬。 算啦，噏廢話啫，我哋咁啊。呢一組就大舊喺呢組啦， 嗯， 啊咁啊，仲有可以提下就快逐組讀啦，咁啊就是、公民黨啊張超雄啦，咁、就 民主黨就分咗兩條線，一個 三條啊， 三條線，何俊仁、李永達同埋張賢斌， 係咪三條有兩條？ 三條線，三條線， 係 咁啊，公民黨嘅就係張超雄啦。咁另外仲有即公民嘅李卓仁啦，街工嘅梁耀忠啦，同埋自由黨嘅周梁淑怡。 即係除咗社民連出一隻馬之外呢、其他全部 嗰啲大馬房 都幾隻喎，大佬。 大馬房 係囉，即係圍攻㗎喎。咁亂過亂世佳人喎。咁自由黨都有喎，周梁又喺度啦。咁周梁我睇過嗰條 promo 有咩？你開心就我開心咁樣。 佢選我 見到佢 咁 咪 喎， 沉 開心啊！我都唔明點解啲人要支持依個周梁淑怡，佢喺旅發局嘥咗幾多錢，呃咗幾多納税人嘅錢？ 莊明華事件。大家就是、即係如果諗一諗翻莊明華事件，就會諗 邊個批嘅？ 係啦， 用佢批嘅，我聽。 啊，即係用人為親嘅咩 friend 嗰啲咪你咪過嚟有著數咯。 最後仲要扯貓尾唔關我事， 佢最後會出賣你㗎，話聽你聽。係咯， 咪又係扮委屈咯，又 係咯，我都唔知係咪先，我都冇開會。 咁大致上而家如果根據民調呢一組而家個形勢又係點咧？ 如無意外嘅話咧，首先民建聯咧，譚耀宗第一席啦，有一席嘅。 冇辦法，國興啊，可能工聯會係咪？會唔會啊？ 未應該咁樣。 OK， 譚耀宗、李卓仁、梁耀宗街工、何俊仁、李永達，咁啊，依度有五席啦。咁跟住咧就係爭嘅就係爭咩咧？工聯會嘅黃國興，跟住仲有周良，然之後咧就係民建聯過去嘅張學明，現任立法會議員，同埋社民連嘅陳偉業。 嗯， 咁咧就嗰四個人咧就會爭 呢度咧有現任有六有八個立法會議員，有兩個一應該係會冇噶啦。 嗯， 有十個現任區立法會議員，有兩個會唔係噶啦。 嗯， 啊唔知邊個啫。 咁啊，即係喺度講一講啦。 咁張超雄又代表公民黨啊？ 公民黨啊，係咪真係代表公民黨啊嘛？ 係 ，OK 得，係。你咪你搞得我 賴咗， 我啲疑惑得大佬。咁大舊代表邊度噶？ 社民連咯。 哦，咪肯定係添啦，係咪先？真唔使諗噶嘛呢啲。即係你諗下啦，阿大舊咧服務咗呢個新界西咧，哇，都14年啊。 嗯， 即係由佢喺民主黨。同阿台一樣啦，點解佢閃咧？就因為又係最低工資。 嗯， 佢係一個好有骨氣嘅人，係人都知道啦。我如果大舊仲留喺民主黨， 呢個位都係仲係佢選嘅。 嗯， 民主黨一話完全撐佢嘅，但我陳偉業唔係咁諗嘅。你嘅諗嘅嘢，你唔肯用支持最低工資，我就同阿陶君衡、曾亞牛一齊行。嗱，呢啲係有骨氣嘅人，佢唔會出賣我哋市民。咁如果呢一個人唔投，你投邊個咧？而且佢又係爭一票嘅啫， 係咪先？又單打獨鬥啊！ 嗯， 單打獨鬥，對住咁多 咁多大鱷， 咁多 大鱷， 係咯。 仲有啲笑面虎 啊！你唔好以為張超雄真係好好選啊，大佬。其實話難聽啲，張超雄應該入社民連嘅。我真唔明佢，我唔知佢個政治取向係點樣。即係以一個咁嘅人啦、啊、嚇，佢、應該係去佢一個有啲左傾嘅思想。因為我都相熟啊，張超雄啊，我都同佢共事過嘅嚇、啊，一齊搞一啲運動啦、啊。咁佢應該係比較左，我都唔知點解佢連一個政治嘅智慧都冇，點解會入公民黨？ 我食咗個糖衣毒藥咯，或者 咪選翻啲可能退選嘅 咧。係啊。哦，咁佢理論上可能有機會選唔到添。 你望曬啲醒 覺，佢有機會選唔到添，大佬係咪先？ 咁呢組仲有咩講啊？ 唔係，同埋要講一講啦，就係、工聯會咧，即係今日大家會睇到啦，就係、應該係咁講，禮拜五嘅蘋果日報有講過啦，黃國興可能會即係攞到第八席啦。 嗯。 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其中一個論壇，我冇記錯，應該係港台嘅論壇咧，佢黃國興曾經問過民主黨嘅問題，就係、功能組別嗰方面嘅問題。咁我記得咧，有人反問翻黃國興咧，咁你係咪支持功能組別咧？咁佢冇答到，即係過去黃國興係由邊度出身？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工會界， 唔係，但係嗰 三 嗰幾個論壇咧，即係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嗰啲咧， 答呢啲咁 都係表態嘅，係 啊， 冇答，唔係淨係佢一個冇答嘅。我記得我睇過幾個，包括阿陳鑑林啊嗰啲咧，全部都係。 咪又係答翻啲 A 答案。 仲有喎，黃國興。表面又是鬧政府的， 是啊是 啊, 是啊， 但是呢又投票、啊、又幫政府的， 這個又是同， 但是他不懂喊， 喂，這個呢就近年鬧，即是鬧的那個做戲的那些戲 演技 的好過啊， 金馬獎是他的最佳男主角，是不是最佳男配角， 一到投票又是剛才我講的三招的，都是一樣的， 青筋暴現好像毓民那麼罵人的， 是啊， 但是不喊的， 是他沒喊的，兩招 而已， 這條友還有經常說自己啊，我做了幾個政績啊，政績王咁樣叫做 係嘛， 即係嗰啲咩垃圾政績，唔係垃圾，唔係話少唔應該就問題，嗰啲咁政績係政府做咗先話俾佢聽㗎嘛， 即係 阿牛嗰個啦，嗰個爛劇啦，其實唔係爛劇嚟嘅咩， 係 預做早三日知咩， 收三日風 係 成功， 早收三日風就成功爭取辦成功啊， 係啊， 是但啦，咁上下啦，總之啱嘅呢樣嘢，我覺得阿牛嗰隻阿牛啦，唯一唔係難 嘅。點解話任建聯好任戰啦、啊？點解真係好任戰嘅？ 偷你啲嘢，作偷你啲嘢用啊！ 係佢哋兩個永遠都係眉來眼去 的。而家嗰個生態係咁樣噶，社民連爭取一啲嘢，爭取到啦，搞到好大啦，假設咁啊，政府要投痕喎。咁我政府就自然同阿民建聯啊、工聯會啲傾，喂，聽日咧我就會搞呢壇嘢噶啦，咁唔該你早兩日你就自己 up 啦， 自己做最做啲簽名啦， 係啦， 簽名，喂，真成功咯， 唔係咁你其實有多其實即係我希望有緣聽到嘅聽眾都係諗一諗，究竟有好多問題，究竟係邊啲人去發掘出嚟講，譬如好似未講啦，可能，但係譬如可能阿長毛嗰啲施政條例啊，以前大班講嗰啲領會啊，或者阿土講嗰啲領會啊，即係你邊啲人係主動去講出呢個問題出嚟，要搞到個政府咁頭痕嘅先嚇，跟住你settle 即係政府要妥協啦，咁你跟住派嗰啲糖，嗰啲叫成功爭取嘅， 然之後出事嘅時候咧，就你就會睇到係邊啲。黨咧其實係企喺政府嗰邊， 邊啲去領着數啊？ 係啲右派，即係好多時好多香港人成日搞唔清楚呢啲嘢，就係咁解咯。即係我成日好真聽到有啲政黨啦，譬如即係特別係任志聯同埋公民黨啦，講最多啊，成日話跨階層噶嘛。喂，從來冇跨階層呢樣嘢噶，大佬。 從來冇跨到階層。 係咪你幫邊一個階層就係幫邊一個階層？但係你講清楚啊嘛，你唔講清楚，我點投票俾你啫？ 係咯， 唔係好簡單。所以就係有時即係你投票嘅時候。就要諗呢啲嘢囉，即係你唔係講咩， 你從來有冇聽過社民聯話跨階層㗎？即係即係我自問冇聽 過。比較簡單， 我哋幫基層就係幫基層嗰個黨，即係 共黨都想跨階層係唔得㗎嘛？ 係啊，點叫跨階層？ 咪就簡單啲舉個例子啦。 有好多矛盾㗎嘛，大佬，即係中產同基層可能已經有好多事情係有矛盾，係咪先？即係呢啲嘢係唔可以咁樣 嘅，即係冇理由，我冇理由真係。 你 左右不左右不人，你都左右 不人。你只係簡單舉一個例子啫，我就係講，如果有條友可以勞方同資方跨到階層嘅，嗰條友咪撲街嚟㗎咯。 我即刻兩邊攞著數啦， 搞得掂嘅，我即刻上。係咪係兩邊攞著數？呢條友係撲街過唔撲街？ 咁你即係你根本即係再講簡單啲就係即係任志聯嗰啲基本上就係一啲政府黨嚟。係 咯，咪自己係 咯， 係啊， 係咯，咁啊。仲有咩呢組仲有咩可以補充啊？ 冇乜補充。 唔係有新 大舊而家情勢點先？ 好危急。 危急 啦。又係真係一票。唔係啊，點解嗰三隻白鴿唔講啊？ 三隻白鴿有咩講啊？喂，李永達囉。 嗰個高達。 係。 高達明白。真係冇乜嘢好講㗎喎。 好啦。唔係穩陣穩陣㗎啦嗰啲。 OK 啦。 唔使 投啦其實。夠票啦就。 夠票啦。 咁如果夠票嗰啲。都是支持大舊啦是爭你一票啫。 坦白講我自己的新界西我都想有些改變啦呢啲就不好 了。阿高達啲真兄弟㗎嘛啲。 係囉咁真兄弟啦不如投我哋嘅真兄弟啦冇啊。 真係。 好啊我其他補充。 冇啦 踩入去啦。 喂講下成日同我出去飲嘢嗰個朋友啦好冇啊。新界東嗰個 新界東喔呢個真係要講啦。呢個就真係危台啦。 呢個真係唔係爭你一票爭你好多票啊 真係。好多票啊。 就爭你爭埋你朋友爭埋你阿爸爭埋你阿媽個票。 係啊。 你真係全家總動員啊票投都唔掂啊仲要全總動員之下仲要 call 埋朋友嚟投佢啊話聲俾你聽。 係啊同埋即係點講呢都係鬱敏嗰句啦即係一定其實係好重要就係長毛同阿鬱敏即係一定要 一定要做嘅一定要膽拖嚟㗎 係即係膽拖嚟㗎呢個大佬雙膽嚟㗎 即係冇咗長毛呢個立法會唔會好玩㗎你即係你咁多年有冇睇過動議辯論呢冇 sorry 長毛我有下睇佢講出 我期望呢一個係一個黑雙殺嘅出現啦 係咪黑唔殺仲好黑唔殺仲好即係呢我有時呢我仲係早輪我今日同阿丁都傾個偈咁我其實我點解同阿德傾偈呢即係我同人拗有人話呢阿長毛選咗佢都唔做嘢嘅淨係識搞司法覆核。 成日俾人砌呢樣嘢。 成日識係囉喂我話你聽全香港六十幾個立法會六十個唔係我話幾個冇幾個最多五十九個死一個。六十個立法會議員只有一條友肯同你司法覆核你知唔知司法覆核會用犧牲幾多啊 係啊 如果你打輸官司不好意思你連份工都冇啊你個立法會議員係唔使做啊 係啊 一賠成千萬啊。 唔係我又想講講呢個 冇長毛。 我講埋先叫如果冇長毛呢啲咁人 叫公民黨做啊。 唔係我做都唔肯做啊話咗咩。 公民黨你哋有幾多個律師 都唔會同你做司法 覆核。佢哋幾多呢啲程序。 因為佢哋做咗如果敗訴嘅話佢哋連份工都冇啊嘛你唔捨得份工啊嘛高薪厚禄係咪先。長毛唔係啊話聲俾你聽長毛話聲俾你聽我可以唔要幾萬蚊嗰份工我可以唔要好多嘢我可以犧牲好多嘢我都要同你做司法覆核啦我可以冒好多好多嘅險全香港只有一個議立法會議員可以咁做嘅話聲俾你聽你唔知長毛選邊個啊話俾你聽啱唔啱先。 講曬啦你。 而家長毛真係而家唔夠票啊嘛大佬一對撐佢啦年輕嘅更加要撐佢啦。 唔係同埋另外一方面又要咁講囉即係政治助理陳克勤咁大家都明白一個幾咁唔公平嘅制度啦咁要反映返上去令到個政府有個公平制度啦就投返長毛啦 即係你講緊任志聯嗰條 冇錯 你嗰條乜撚樣入到去竟然佢質疑長毛冇做嘢冇搞錯你 長毛98%啊喺立法會嗰度開緊會啊呢個係天主教立法會議員 正義和平 正義和平 監察會 監察會做嘅即係孔令如嗰邊做㗎啦 ,ok? 唔係簡單啲講啦就係長毛一條涉政條例 你呢度已經好值得要再投佢票啦。如果唔係，你依家喺香港打個電話落澳門落波啊，你都隨時趴咗街同你講。 黐線啦！我話你聽，實際上我哋自己，如果我係新界東嘅，我都投長毛啦。大佬，我哋啲電話已經 唔係同埋 咁大線啦。 唔係同我問題最重要係咩？就係、是、投長毛嘅原因係咩？就係、是、唔可以俾民建聯第二個陳克勤攞到第二席。 第二席， 嗯， 呢個係最重要嘅。 嗯， 即係要 raise 翻呢個 problem 就係話。梁國雄你要投佢就等於陳克勤冇第二席。 係呀呢個就真係對民建聯 㗎。你唔 對 Q 爆 即係有好多區未必係。 陳克勤就喺個政治午餐免費午餐嘅產品。 我應該調我就調返轉嚟講你唔選長毛嘅話你即係支持陳克勤。 嗯。 咪明白啦。 嗯。 即係嗰個重要性係呢度。 但個問題係咩喎你支持陳克勤未必有政治助理喎。 咁係。 你冇十幾萬代喎。你真係投一張票俾佢喎。 係喎大佬。 即係又俾個億佢又鬥多幾皮囉。 嗯係囉。 陳克勤係有十幾萬度唔會分俾你嘅大佬。 係囉鬥咗廿皮。 佢唔會同你簽個簽個複核嘅大佬。所以長毛一定要支持佢 㗎嘛。同埋我哋大家同長毛好熟啊。 係。我而家冇熟嘅啫。同 埋以往幾年即係唔係淨係講司唔司法司法複核當然做得最多。同埋就係話佢我哋身邊佢喺即係我哋佢身邊朋友我哋就知道啊。即係其實佢係一條好諸事八卦嘅人嚟嘅。即係嗰啲呢我喺我印象中就係呢任何啲譬如咩我記得以往幾年啦有好多啲咩搭棚叫咩搭棚嗰啲罷工啦、即係有多啲示威呀、罷工嗰啲呢冇人叫佢。 砸鐵工 佢自己行出去跟住佢去到教人點樣做。佢可能俾阿李卓人呀俾阿老師石呀唔使講添啦。即係佢係好主動去幫人啊去做好多好多好多嘢㗎。 有陣時冇票㗎喎。 佢覺得佢係企喺公義冇票不特止佢覺得企喺公義嗰邊佢就去做㗎。即係佢呢個人係咁多年都冇變過。 最簡單啦。 係呀、 啊。我最主要最深刻就係上年皇后碼頭我哋本島行動。 係。 長毛每次落嚟聲援尤其是我哋俾人鎖俾人拉嘅時候佢係第一時間入我入到入面自己鎖住自己係陪我哋一齊嘅。即係你係有一個議員係陪一班咁嘅僆仔咁嘅豆丁。 係呀、啊。 會陪你一齊做一齊去見證一件事㗎。咁呢個人你都唔選。 唔係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啲人呢你係 true heart, 話長毛呢四年冇做嘅嘢你簡直係愚昧。 佢、啊、做幾多嘢話 即係有多嘢係佢做咗佢唔會話俾人聽。 係囉。而且佢有人傳媒唔報㗎嘛。 係呀、啊。 係咪先 嗯。 你有冇睇過長毛動議辯論啦98%喺個立法會議會裏面你睇一次啊佢每次都有發言㗎、尤其是針對一啲可以幫到 民生 嘅問題佢全部都發言㗎嗱真係你呢你哋冇睇唔好話佢冇做嘢佢做好多好多嘢佢比任何一個立法會議員都做得多嘢、 你唔好話長毛入去入錯舞台佢入到去都唔知令到立法會啲人出席率多咗幾多 係囉 佢入去搞事㗎嘛咁搞事咁住其他人要撐返場㗎啦 係 咪 明白 好嘛好啊分析一下呢一組個形勢先喎 照到嗱而家即係最新嘅文調出到嚟啦劉江華、鄭家富、湯家華、田北俊 啦 四席 呢組有7席 仲有 3席 咁仲有3席嘅係咩就係、是、劉慧卿、陳克勤、梁國雄同埋係啦咁係啦 仲有一個 黃成之 黃成之 四個爭三個 龐愛蘭唔好諗啦佢係廣告多啫廣告多唔係代表支持 龐愛蘭應該唔係有人投佢票㗎啦 有啲傻嗰啲緊有嘅 唔係呢啲叫得獨立嗰啲又係要即係講講啦即係其實就係好唔 Q 獨立嘅即係一叫得獨立嗰啲呢一定係鬼嚟嘅嗰啲。 我星同你講嘅。 係 呀係呀。除咗何實蘭之外。 咁咪嗰啲你就唔使即係呢啲呢大部分你叫得獨立嗰啲你唔使同佢操勞 㗎。係啦操勞。 自然有人配啲票。 除咗何實蘭。OK。 係。最後講多句啦即係呢個社會。 係有政黨。背景㗎嘛 他自己個 公民起動 公民起動 我咁就係獨立㗎喇喎係啦 獨立啦即叫得獨立嗰啲都係㗎啦 最後講一句啦即係從我諗過去一年睇到即係社會有不公平嘅現象我哋會睇得出嘅時候嘅話長毛係真係去將呢個不公平的現象去反對之餘係令到我哋揭穿佢出嚟 我哋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嘢如果長毛肯出嚟支持嗰樣嘢呢我係好簡單啦我哋本土行動嗰陣時候假彈咁嘅嘢 如果冇立法會議員支持呢，係喺度呢，我哋咁嘅老搞手啊，梗係冇問題啦。我哋有啲新人加入呢，佢信心唔夠嘅。即係如果有個長毛仲係立法會議員喺度呢，我哋個新丁呢會更加安樂㗎。即係冇佢，個社會係唔會變嘅位呢。 唔係咁，我講啦，即係各位，即係 anyway 八字頭或者 anyway 二十幾歲嘅選民，老實講，你投長毛定投陳克勤啦？陳克勤，喂，我哋呢班大學生真係辛辛苦讀完個書返嚟嘅，但係你入民建聯，你就可以做到政治助理，呢個係最重要。 李克勤， 你肯拉人鞋底？ 陳克勤， 阿迪，嗱，陰下，你肯拉人鞋底咪有咯？你肯唔肯啊？ 你問我， 我肯定得啊！ 咁所以即係最後都點都好，要投長毛，因為投到長毛就會見到長毛同入民喺立法會度。 唔係你唔投長毛係唔得啊！話聲俾你，佢真係爭少少，爭你爭好多票。 唔係，我覺得真嘅長毛佢自己有個 slogan 講嘅，投梁國雄就等於投你自己。係啦，咁我覺得佢呢句冇錯，我覺得佢呢句講得係相當唔錯嘅。係啦，真係你如果你自己本身係一個打工仔，你自己本身係一個基層，係一個普通普羅市民，你邊係基層啦嚇？總之係一個普羅市民，你投梁國雄一票，其實真係佢會幫到你嘅嘢。多過你什麼咩劉江華、鄭家富、湯家華、田北俊、黃咩成志、劉慧卿， 田北俊幫 Q 到你咩？算把啦！ 仲有湯家華，唔好唔記得，佢竟然叫李柱銘翻去選嘅功能組別，叫佢翻閹。咁嘅人， 大家又唔係又想，大家諗翻樣嘢。講開田北俊要講，喂，如果大家有買上兩期咧某一本淫賤嘅周刊咧，咁咧有本係專係講車嘅，咁咧田北俊接受過訪問嘅，佢屋企唔知有唔知六架定七架超過300粒以上嘅車。 哦，咁啊少咯，咁呢啲佢基層嚟嘅啫， 點樣幫基層？ 係啦，咁點幫基層咧？ 賣佢請人買車咪幫基層咯。 喂，你俾架車，我哋俾架車分兩三架出嚟， 咁幫到基層咯。我是基層嘛，是不是？咁選舉舞弊又告你啊！唔係， 講開湯家華咧，湯家華代表公民黨噶， 真係咁啊？ 係 ，OK， 咁真係代表公民黨？ 佢講嘅嘢唔代表啫。 喂，佢嗰個排第二嗰個咧，都好似即係有威力嘅喎。 係 黃呢個咩啲咩大埔王子咁樣噶嘛？係咪好似啊？ 唔係，湯家華喺度梯隊咧，即係一個理性啲分析咁講啦。要爭第二席呢就好難，要補到第一席呢係絕對有可能。 唔係，人哋喐下都係攞十幾萬票。 人哋區區都要票王啊，大佬。 你要記住，湯家華夠票㗎啦，唔使再投佢啦。嗯。啊，但係長毛真係唔夠票，我都覺得佢真係唔夠票㗎。 唔係，同埋今晚呢喺禮拜五晚呢，即係長毛嚟唔到阿蕭嘅節目啦，或者我哋嘅節目啦，佢交代咗句說話嘅就係。 蕭生講咗囉。 係啦，蕭生講咗，我哋再重複多次啦。 星期五嘅講咗啦。 咁長毛就希望即係一定要保到佢一席，就一定要贏到田北俊。咁呢個係絕對嘅。同埋大家要記一樣嘢，就係喺23條嘅時候，田北俊雖然係將23條倒戈咗，但個問題係佢無奈之下。 唔係，佢咪又係睇形勢囉。 佢係睇形勢做人。 係啊，你咪又係睇形勢囉。你基本上 企唔眼㗎嘛。 上咪你一開始如果覺得有問題，你就應該一開始就 由頭到尾。嗰陣時呢條友都係冇表過態嘅，直至到超過50萬人上街示威，7月4號佢先話我會投棄權票， 人世界仔囉， 問逼佢轉態啊！ 冇錯，所以大家要記住呢樣嘢， 唔使多謝佢，多謝我哋自己得㗎啦 ，OK？ 咁記住要投俾梁國雄啊， 一定要投俾梁國雄啊！ 即係長毛啦，好啦，咁啊第二次完啦，咁啊第三次翻嚟再講啊。 既然我哋知道人同靈體都會四處走嘅話，又睇下呢次啲靈體會去到邊度？ 我喺個電眼望出去咧，即係話嗰個鎖匙，嗰個叫做咩？ 防盜眼。 防盜眼啦，望出去咧，我當時嚟講咧，阿黃小姐佢嘅右邊膊頭嘅位，嗰位女靈體咧，係喺佢隔離嘅，而且有一隻手咧。是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隻手呢，就擺隻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呢打得少少身呢，佢知道我望喺個防盜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呢，即係同埋佢係零頭叫我唔好開門，同埋佢嗰個樣變咗係好凶嘅，我真係唔敢開門，我只係話俾佢聽，佢未返佢唔喺度。 香港人網潘兆聰恐怖在線。 星期一至五晚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坚拒分猪肉，支持2008普选，支持流行音乐，请支持流行普选，请支持林宇阳。 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纤体保养疗程，只需要500蚊一个月，即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哇、啊，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齐去咯。报名热线8101-1183。